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，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。 上一回我们讲到朱元璋拟定了一个几乎完美的作战计划，命令他的手下大将徐达、李文忠和冯胜兵分三路，各带50,000人马去攻击北元。其中呢，以徐达为中路，出雁门关进攻和林，并且沿途宣传要把王保保和北元的皇帝赶出老家。然而这只是一个诡计，他的真实目的是要引诱元军出战，在野战当中去歼灭敌人。这个计划可以说明了两点，第一，就是当时明军的实力已经是相当的厉害，可以和元军在野外决战；第二呢，那就说明朱元璋的军事思想也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，也就是说呢，他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，而不是攻城拔寨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除此之外呢，朱元璋命令李文忠为右路军，出居庸关经应昌靠近和林。在徐达的军队和元军决战的时候呢，李文忠可以出其不意的发动进攻，一举斩断元军的后路，并且和徐达合击元军。那么三位当中的冯胜是西路军，他呢是被命令出击甘肃。冯胜啊并没有固定的战略目的，只是起一个疑兵的作用，可以说这一路呢基本上是去那儿观光顺便抢战利品的。朱元璋的这一部署啊，可以说是主攻、辅攻和佯攻都占全了，而且分路出击，等到时机一到就可以三路合击，所以说呢他堪称一个完美的军事计划。但是就如我们前文书所说的，在战场上这个变化产生的实在是太快太多了，没有人能够完全的把握这些变化，即便是朱元璋和徐达这样的杰出军事家也不例外。那么转眼出征的时刻到了，在出征的三位将领当中，冯胜的情绪是最低落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自认为啊自己的军事能力并不差，但是这回却只承担了一个配角，而徐达和李文忠呢接受任务以后，哟，那是趾高气扬啊，作为这次战争的主角，他们发出了豪言壮语，说此战一定要荡平北元。其实啊这个冯胜完全没有必要沮丧，因为在战争当中主角和配角是会经常调换的，出征之后的事实正印证了这一点。在洪武五年的正月22号，三路大军从不同的路线向着北元出击，等待他们的也将是不同的命运。在这儿呢，我们再说点题外话，那就是在出征之前呀，朱元璋让这些主将们来挑选自己的先锋官。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，徐达选了一名资历不深的这么一个将领。由于这个人是常遇春的内弟，而常遇春则是徐达的老搭档，所以好多人都猜测徐达这次肯定是走了后门了，故意的想让这个常遇春的小舅子呀立个功，来告慰常遇春不能出征的遗憾。由于这次出征北元呢兵势威武，很多人都认为是必胜之战，大家都想着立头功，对于徐达的任用私人很不满意，找了一个有私人关系的人来当他的前锋官，别人就说他有私心了。不过呀他们也是太小看徐达了，徐达可是一位真正的明朝第一名将啊，他用兵如神，为人公正，他之所以挑选这个人出征，只是因为这个人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。那位问了，你白活这么半天啊，说的这么热闹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呀？他就是蓝玉。 后文书呢，我们还会讲到他的很多故事，在这儿呢，咱们先按下不表。郁闷的冯胜也选择了自己的先锋，是谁呀？傅有德。前面咱们也提到过，那是一员猛将啊，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人物。怎么个传奇法呢？他呀，在这之前似乎就从来没有打过败仗，但是由于这个傅有德表现的机会并不是很多，所以他的名声远远不及郭兴等人。冯胜挑选傅有德当先锋，似乎也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。这两个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这次并不成功的出征，也只能用无心插柳来形容了。在洪武五年，也就是公元1372年2月29号，徐达的大军进入了山西境内，蓝玉啊率领骑兵当先锋，先出雁门关。他的运气不错，在野马川，也就是现今的蒙古克伦河附近，碰见了王保保的骑兵。蓝玉是奋勇当先，一举击败了王保保。这是王保保的第一次退却，请您注意啊，我们在这用的词是退却，而不是退败或者是溃败。为什么呢？这是有目的的。在3月20号，蓝玉连夜追击，在土腊河再次攻击王保保，这王保保啊又战败了，往北走了。这是王保保的第二次退却。到现在呢，这个徐达和蓝玉都很高兴，在他们看来，打败王保保只不过是一个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了。而这个时候的王保保却终于等来了他的机会。什么机会呀？那就是报仇雪恨的机会。他跟徐达呀已经交手好几次了，每次都被徐达打的是大败而逃，把军队扔下，自个儿剩个光杆司令跑了。你说他能不搓火吗？所以他想着是见着徐达以后就要报仇雪恨。所以呢，早在一个月之前，这个王保保得到了明军出征的消息之后，就仔细的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军队的实力。他这么一琢磨呀，自己的军事才能不如徐达，军队的战斗力也不如明朝的军队，所以啊，绝对不能和明军正面作战，如果那样一打是必败无疑。要想打败明朝军队，打败徐达，那只能是用伏兵。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，这个王保保和元朝的将领贺宗哲商量了一个计策，那就是在岭北，也就是现今的内蒙古北部，设下了一个大包围圈，由王保保呢去把徐达和他的部队引诱到这个包围圈当中。所以在战役开始之初，他就不断的出兵与明军接触，而且故意战败。我们说他退却嘛，是有目的的战败。应该说蓝玉这个人呢，还是一个头脑相当冷静的将领，他并没有孤军深入的去追这个王保保，而是等待着徐达大军的到来。然而这个时候的徐达却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了，他上当了。要不有那么句话呢，说这个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。这一回呢，徐达把问题考虑的太简单了。5月6号的时候，王保保突然出现在岭北，徐达一看，哎呦呵，又跑那儿去了，立刻带领军队前去追击。可是当他进入了岭北的山区之后，贺宗哲突然出现了，他带领着部队偷袭明军，由于没有地方啊，这个明军大败，死伤10000多人。这个时候王保保和贺宗哲是合军一处，准备一举歼灭徐达的大军。在他们看来，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的徐达和他的部队已经成了瓮中之鳖。可是这个徐达毕竟是徐达呀，人家那是名将，咱们前边也提到过了，名将是怎么练成的呀？那得经过6个年级的学习。这回徐达在4年级的时候学到的科目挽救了他。什么科目呢？那就是礼制。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，徐达以令人难以想象的礼制和镇定稳住了局势。他呀巧妙地把军队安全地撤出了包围圈， 并且修建了堡垒，挡住了王保保的数十次进攻。怎么样，名将确实名不虚传吧？而且这个蓝玉啊，在作战中是十分的英勇，有好多次他都是掩护着大部队撤退，表现出了他的名将的素质。那在此之后呢，他也会逐渐的成长为一员名将。这个王保保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了，就只能是望天兴叹呀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哎，看来这一辈子我也胜不过徐达呀。”就在中路军徐达失败的同时，李文忠的军事行动也充分体现了“祸不单行”这句俗语的准确性，也就是现今的内蒙古察干诺尔的南部，援军败退了。李文忠似乎是受到了徐达的传染，也开始轻敌冒进了。他把辎重什么的全都扔在后方，自己亲自率领了大军，是轻装追击援军。李文忠并不是毫无战略思考的，他用兵的特点就在一个快字。以前咱们也说了，在上一次出兵攻击应昌的时候，他呀曾经创造了一天之内破城的记录。这一次呢，李文忠认准了援军没有防备，所以是大胆的追击，试图一举歼灭援军。如果我们把徐达要是比作谋略周详的长跑选手的话，那这位李文忠将军就是百米赛跑的能手，他这个动作非常的快。当李文忠追击到阿鲁浑河的时候，终于是找到了败退的援军，只不过呢，似乎和他想象当中的有点不一样，这支部队并没有逃跑的狼狈和疲态，相反呀，个个是龙精虎猛，跃跃欲试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原来呀，他上当了。统帅这支军队的元将是满子哈拉章，这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将领。他采取了和王保保相同的战略，那就是吸引明军主力进攻，然后寻找时机进行决战。这个时候的李文忠已经是连续追击了好几天，这个部队呀十分的疲惫，而元朝军队呢只是利用小股的兵力去引诱他，大部队却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。他们在这个地方等待李文忠的到来已经很久了，可以说是以逸待劳。李文忠一看，得中计就中计了吧，都到这份上了，什么也别说了，开打吧。这李文忠确实厉害，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，他亲自率领部队和援军交锋，激战数日之后，居然打垮了援军，歼敌上万人，厉害吧？哎，但同时啊，明军的死伤也不少。按说呢，打到这个地步，面子也有了，就该回去了。可李文忠实在不是一个好惹的人，他力排众议，以惊人的意志力和指挥才能，继续率领军队追击援军，一直追到了趁海，也就是现今的蒙古哈拉乌斯湖附近。他呀一定要把援兵是赶尽杀绝。这个援将满子哈拉章自知是惹了大祸呀，招了大麻烦了，有这么个杀星老在后头追着，赶紧命令部队后撤来躲避李文忠，心想打不起咱还躲不起吗？可没想到李文忠他是欺人太甚呢，一点面子也不给这哈拉章，一路追将过来，大有不要哈拉章的老命不罢休的这种架势。俗话说呀，狗急了还跳墙呢，何况是人呢？这个哈拉章随即命令自己的军队展开决战的架势啊，就布了阵了，想着得了，你来吧，咱们决一死战。李文忠虽然勇猛，但是他却并不笨，一看援军都摆好阵势要拼老命了，自个儿要是这么上去肯定吃亏呀，所以就收了兵了，在那儿修建营垒，据险自守，和援军对抗。这哈拉章也很惊讶，不明白这个追了自己几百里的家伙为什么突然就不打了。这个人太可怕了，追了我半天不就是要想打我吗？我要跟你打，怎么你又不打我了？这里头有什么诡计呀？是不是这事儿啊，搁谁身上谁也得琢磨琢磨。这哈拉章觉得李文忠这个人太可怕， 明朝的军队肯定有诡计，所以啊，他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双方呢，就在这儿这么僵持着。可是不久之后，李文忠发现自己的粮食不多了，他不是把这个粮草辎重都扔到后边，然后率领大军是轻骑追赶吗？哎，这粮食不够吃了。于是啊，李文忠就如同游行一般，大摇大摆的把自己的部队给撤走了。哈拉章呢，看他是这么嚣张，认为必定有伏兵，所以也不敢追击。李文忠啊，就此半师而还。徐达和李文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都达到了打击元军的目的，但是至多只能算是打个平手，并不能算胜仗。而事先最不为人看好的西路军却创造了奇迹，这一奇迹的创造者正是那位先锋傅有德。西路军前进的方向是兰州，在到达兰州之后，冯胜做出了一个决定，那就是分兵。由于这一次他的任务只是移兵，没有什么具体的作战任务，50,000人在自己手下闲着也是闲着，还不如让他们出去干点事情去。但是冯胜毕竟是一流的军事将领，深知大漠之中分散兵力是大忌，所以呢，他就只给了傅有德5,000人而已。可更出奇的是，他也没有交给傅有德明确的战略任务。这也不能怪冯胜，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具体的战略任务。那在我看来，冯胜似乎是看着手下的5,000人没什么事儿可干，让他们出去逛逛去。5,000人要说确实不多，但是要看在谁的手里。这些兵到了傅有德的手里，嘿，就逛出名堂来了。傅有德没有因为自己的兵力少就龟缩不前，在判断了局势之后，他亲自率领5,000骑兵去攻打西凉，也就是现今的甘肃武威。在西凉是击败元将施子罕，获得了第一次胜利。取胜之后，傅有德马不停蹄进攻永昌，击败了元太尉朵儿之班，杀敌数千，2胜。这个时候的冯胜终于看清了傅有德的实力，一想，哎呦呵，小伙子挺有本事啊。于是他放心大胆的把主力交给了傅有德。对于傅有德来说，这无异于是如虎添翼呀。他亲自带兵在扫林山攻打元兵，活捉了元朝的平章管仲，并且杀死了元军500余人，这是3胜。打到这个时候啊，这甘肃的元朝军队是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当中。他们从各处都听到消息说，有一个叫傅有德的啊，疯子一样，看到了元军就打，而且是战无不胜，非常的可怕。这些人啊，唯有求老天保佑，千万不要在这儿碰上这个疯子，千万这疯子别来找我的麻烦来。然而傅有德呀，就像是上了发条的闹钟一样，根本就停不下来。6月3号，他继续进攻，这次倒霉的是元将尚都驴，他呀不巧是碰上了傅有德，结果闹了个全军覆没，自己也被俘投降了，这是4胜。在6月11号，傅有德大军打到了义吉乃路，也就是现今内蒙古的额济纳旗。这个元军守将伯颜帖木儿听到傅有德来打来了，连抵抗的勇气都没有了，直接开城投降，5胜。傅有德的大军继续前进，在别堵山口遇到了元齐王朵尔之班带领的元军主力。这个傅有德二话不说上去就打，击溃了元军数万人，抓获文武官员20多人。这个元齐王朵尔之班是孤身一人逃跑了，傅有德获得了6胜。之后呢，傅有德又率兵追到瓜州，也就是现今的甘肃安西，击败了当地的元军，缴获了牛羊等大量的战利品，这是7胜。这仗啊，一直打到10月份。由于缴获的战利品实在是太多了，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军队的前进速度。而这个元朝的军队呀，也已经被打怕了，见着傅有德的部队是撒腿就跑，这西路军也无仗可打了。所以呢，在10月24号， 明军是班师回朝。从五月到十月的这五个月里头，援军可以说是痛苦不堪啊。傅有德带着几万大军从甘肃打到蒙古，所向披靡，来回的折腾援军。这援军是又怕又恨，打又打不赢，躲又躲不了，整天是在恐惧当中生活。傅有德以几万军队在北元境内如入无人之境，纵横南北，竟无人可挡，实在是令人叹服。他的七战七胜的不朽传奇也就此记入了史册。在同年的十一月，中路军徐达和右路军李文忠由于战况不利，也先后班师。在这次大北伐当中，朱元璋并没有达到他肃清北元的目的，而北元也认识到了明朝的强大，双方就此进入了僵持阶段。那么明朝的第一代名将们也结束了他们的传奇，即将面对未来的命运。这个僵局要到十年之后才能被打破，而打破他的人正是在这次北伐当中成长起来的名将蓝玉。这个蓝玉究竟是怎么样来打破僵局的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讲。